试着分析所有梦里一再出现的讯息，有种失落我感觉过，你若有所思的神情背对着我的身影，我看得懂那叫寂寞。梦境的意义还是痛的地带平，我是你的过渡器，太简单的谜语，忽远忽近，只要你想你就随时逃避，若即若离，只要你想你随时隐形。 I'm the one want to set me free，不想演戏，再花力气扮演完美情侣，不想继续再把一段关系的游戏，不想再做梦去麻痹自己。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。 爷爷，你还说过，做人和写字一样，都要端端正正。 对呀，你看，一竖像人的脊梁，直才会挺拔；一横像人的肩膀，平才有担当。 哦，我知道了，一点像我们的头，抬着头才能看得远；一撇一捺，相互支撑，就是一个人字啊。 天地玄黄，宇宙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，做堂堂正正中国人。 生活在这个时空，我已习惯了计算每一点付出能有多少回报，直到我遇到了他。他平均每天骑行10公里，